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一走，叶继明反倒在余光潭附近住下了。用他的话说，本君要看好你，免得你出什么幺蛾子。池小池晓得他是不舍得离开段书觉而已，也不戳破他，只按照段书觉以前的习惯行事，练剑养气，在瀑布下打坐静思。上一世本该属于段书觉的时钟剑被燕京华夺去，而燕京华想要运使原属鲛人的时钟剑，必须以鲛人之气灌注入剑身中，因此段书觉便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他的移动充电宝，体力灵力每况愈下，几近枯竭。段书觉并不知晓各中内情，只以为自己愚拙，因此成年后进步缓慢，于是努力以情补之。燕京华为了不惹他怀疑，便借自己身份之便，大方地搬了许多禁虚风的秘籍来给他观试学习，因为他知道段书觉学了也没用。原理很简单，再好的发动机没有油也是白搭。但现在这些曾经的秘籍，对现在灵力未被夺去的段书觉而言，如此深厚的地基，足以使得万丈高楼平地起。日日夜夜的苦练，各类剑招早已深刻入他的骨子中，池小池只是稍作温习就已能收放自如，但他并未满足于此，每入苦练不怠，想让这个年轻的身体做得更多，得到更多。段书觉身为鲛人，灵力凝聚时自有水雾集聚，因此剑舞如飞时，整个人宛如身在水墨画间，衣带当风，鲛然若仙。叶继明咬着烟管坐在树上看他，如同多年前二人青梅竹马着长大时的模样。不过叶继明终究是闲不住的性子，待了两日他又馋酒了。自段书觉死后，他以烈酒镇心痛染上了瘾，这两日不沾酒，精神便萎顿得很，懒洋洋地偎在树上哈欠连天。一套剑舞毕，池小池去瀑布下沐浴，叶继明喊他： 喂，小鱼，姓池的。 池小池转头看他，叶继明直起身来： 我要去那赤云老儿窖里拿酒了。 说的简直像是去自家地下室一样自然。在瀑布的轰鸣声中，池小池明知故问道： 你跟我说干什么？ 他不是在问叶继明，而是在试图启发体内的段书觉。向来是我行我素的叶继明，现在摘个果子都要告知他一声，不过是怕了离别而已，总疑心他一去就如同那次巴蜀群山中的匆匆会面，再也不会见了。听过池小池的回答，叶继明一抿嘴冷哼一声： 哼，无聊。 他顺着树身滑下，迈步欲走。池小池突然感觉体内有力量涌动，便猜想是体内的段书觉有话要说，便自觉放任了双手。他的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，运精纯灵力于指尖，成剑指之势，在瀑布后的崖壁上写下寥寥数言。这次段书觉写了台词，池小池又有演员的专业素养，自然是原样转述，分毫不差。他扬声对叶继明道： 哎，别再去偷。 叶继明站住脚步，舌尖轻轻顶了顶左颊，不屑道： 你以为你顶着这张脸便能够管得了本君了？ 他未必都能管得了本君。 反正是小两口拌嘴，池小池等着段书觉再给他写段台词。段书觉驾驭剑指，又在崖壁上刷刷刻下两个泛白的字。 抱歉。 池小池未曾反应过来，段书觉便把手垂下，照着自己的大腿猛掐了一把。他本是练剑之人，指力腕力都是上绝，这一下着实不轻啊。池小池疼得眼眶一色，一滴眼泪直坠而下，落入泉中。池小池泪眼朦胧间，总算是想通了段书觉的意思。看来段书觉也非是他想象中的情痴呀。他俯身伸手在泉底摸索。叶继明见他说不出个四五六来，冷哼一声，正要离开，谁想方行出五六步，一道蓝影便翩然落在他身侧。叶继明不耐烦， 你到底想做什么？ 池小池不答，只将右手伸到他眼前张开。他的右手掌躺着一颗角珠，华彩流光，把叶继明的眼睛都刺了一下。 这是什么？ 可够？ 够什么？ 池小池微微抬头，盯视着叶继明的眼睛，嗓音与表情竟和段书觉奇妙地重合了起来。 下山买酒。 叶继明心中猛然一色，脸色也变了。 莫怪本君没有提醒过你，别学他说话。 池小池耸肩一乐，把掌心交珠一攥。 去不去？ 去什么？下山？ 对啊，一起。 你少败坏他形象，翻墙逃山他可不是这样的人。 左右不是他干的，又有何妨？再说带他多出去见见世面不也挺好的？ 鬼使神差的，叶继明被池小池说服了。叶继明早已是六号高手，段书觉在静虚山中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对静虚山的道路布局均有记忆，因此二人轻而易举地避过了守门的弟子。蹑手蹑脚地行过一阵，池小池推一推走在前头的叶继明。 哎呀，跑啊！ 于是未来的白蛟仙君和黑蛟妖君在小山道上狂奔起来，两侧树影乱摇，光影斑驳，在二人身上投下一重又一重的碎金色。叶继明一边跑着一边悄悄回头，他知道眼前人不是他，身体里却又藏着他。如果是真正的小鱼，现在会说什么呢？叶继明想了半晌，他把自己想难受了，把头转回去不再看那人。他至今都不晓得那伪君子到底是怎么看待自己的，真够气人。娇珠质地上好，在典当铺里换了百两文银。上一世段书觉不是原书中年纪轻轻便游历江湖的小道士，他被燕京华豢养得太过，甚至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懵懂感。拿到沉甸甸的银袋后，他们花了20两便打到了上好陈酿石坛，按原路偷运入山。一路上段书觉问了池小池许多金银玉器花鸟鱼虫，他都一一问了价格。上山途中，叶继明想着方才种种，越想越欲足，便唤来正在净手的池小池。 黑本君饮酒。 这本是强人所难，他晓得段书觉讲究修身养性，一派清冷寡欲，烟酒向来不沾，没想到池小池当真坐了过来。池小池的理由是， 我们一起买来的酒，理当有我一份。 叶继明歪歪头。几日相处下来，他倒不是很讨厌池小池这个人，不黏糊，性情直爽，是个好相与的人，只是他无法对使用段书觉皮囊的人提起好感。本想拒绝，但独酌着实无趣苦闷，再加上他心念一转，想若是把姓池的灌醉了，段书觉会不会出来呢？